听完这首《红蜻蜓》之后，我要跟你聊聊小虎队。我们要把时间拉回到30年前，也就是1988年，在一档名叫《青春大对抗》的节目里头，当时邓丽君的经纪人宋文善找到了三个女孩，并给他们这三个女孩所组成的这个团队起名为小猫队，试图打造一个一线的青春女团。为了帮助这些女孩积攒人气，宋文善准备选出三个男孩给他们当绿叶。当时学霸苏有朋，他是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入了台湾地区的名校，而他的母亲没有特别高兴，甚至有些担心，因为觉得苏有朋整日沉迷学习，再这么下去可能就成了书呆子了，于是便鼓励他去参选。最终苏有朋从3000多人当中脱颖而出，与吴奇隆、陈志朋组成了小虎队。令宋文善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倾力打造的小猫队没有红起来，而小虎队却红得一塌糊涂。真的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不过有人说，在小虎队的日子里头，苏有朋并不是十分开心的，甚至会觉得痛苦。原因是那个时期他不但跳舞跟不上拍子，还得四处演出耽误学业，甚至差一点就沦为学渣，丝毫没有享受到他的青春期应该有的那份快乐。如今回头去说，那个时期的苏有朋到底是开心还是不开心，或许只有当事人才能够知道。但是从今天他在演艺圈所拥有的一切，我们可以断定一定要感谢小虎队那个时期帮他所打下的基础，对不对？好了，一起来听苏有朋的这首《背包》。 行囊是一本年轻的护照，弄破了成长的骄傲，投入另一个天涯海角，装过了多少希望，装过多少惆怅，像一张岁月的邮票，把自己交给明天，背着旧愁心机不断的寻找。那穿过风花雪月的背包，发现我的行囊是一本年轻的护照，通过了成长的骄傲，投入另一个天涯海角，装过了多少希望，装过多少惆怅，像一张岁月的邮票，把自己交给明天，背着旧愁心绪不断的寻找。我那穿过风花雪月的年少，我那拖着岁月的背包，我的青春梦里落花知多少，寂寞旅途

部，准确的讲应该是每到假期一定会热播的电视剧《还珠格格》的主题曲。这个时间就想跟你来研究一下这出戏。说1997年琼瑶到北京来旅行，途经公主坟这一站，她就听说了乾隆有位民间义女以公主之名葬于此地，回去之后便有感而发创作了这出戏。那公主坟这一站到底在哪里，对于本地人来说相当的熟悉，坐1号线和10号线都可以到达。顺着长安街往西走，复兴门外复兴路与西三环交汇的地方便是公主坟，它归属海淀区。这里原是两位公主的坟地，两位公主分别葬在东西两边，东边葬的是庄敬和硕公主，西边葬的是庄敬固伦公主。关于这二位公主本来没有太多可说的，然而就是这座公主坟却有着不少离奇的传说，这个时间就想跟你说道说道。话说喜欢微服私访的乾隆皇帝有一次带着和珅刘墉造访民间，走了一整天疲惫不堪，在郊野的村庄当中受到一农户款待，乾隆皇帝很是感激。第二天临走前，乾隆认了这个农户家的小姑娘做干女儿，便留下了自己贴身用的黄手帕做信物，说如有灾难到京城皇家大院来找我便是。几年之后遭荒灾，这父女二人走投无路，只好到京城投奔干爹，可是怎么也找不到这个皇家大院，便沿街凄凉的乞讨。赶巧了刘墉路过，便接着二人到宫中，不想老人在紫禁城里住不惯，没过几天就过世了。姑娘一个人在宫中孤苦伶仃，到处受乞，没几个月也不行了。干女儿死了之后，乾隆皇帝传旨要按公主的规制将其葬在京西，相传就是今天的公主坟附近。不过我觉得我说的比较平白，没有太多的故事性，建议各位如果有空感兴趣，找来刘宝瑞的单口相声《君臣斗》来听一听，故事起承转合很有意思，很有味道，记得叫做《君臣斗》。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何然所翻唱的《牡丹亭外》。 为救李郎离家园啊，谁料黄榜中状元，中状元中榜这功华啊。家正 是天然，风流人啊，如今在何方？不管是谁呀、啊，躲不过，还是情而已。你问我怕什么？怕不能遇见。 之后想要继续延续前面的话题，说有关于公主坟的另外两个传说。首先来说汉族公主铁血传奇，有人认为这公主坟里面埋的是清朝初期定南王之女孔思珍，因为明朝的将领孔有德在降清之后屡立战功，顺治六年就被封为定南王。在顺治九年，这个孔有德在桂林被南明西宁王李定国围困，受伤之后自尽，家人二十余口悉数被杀，仅余这个孔思珍一人。后来孝庄皇后收养了孔思珍为义女，并封为和硕公主，成为清朝唯一的汉族公主。孔思珍继承乃父遗风，骁勇善战，堪称是巾帼英雄。死后安琪公主的等级建造墓地就葬在京西郊，也就是今天的公主坟这一带。还有传说说是元帅金泰的意中人，因立下战功被乾隆皇帝封为元帅，在一次游园的时候与深受皇帝宠爱的和硕公主相遇，一见钟情，可是却遭到了朝中的老臣们的反对，这些老臣从中作梗作祟，令乾隆皇帝流放了金泰。贫病交加的金泰书信公主，说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公主见信之后从容服下毒酒，追随爱人而去。乾隆无奈，于是将金泰草草葬于香山，而将公主远远地埋在了今天的公主坟这一带。怎么样，想想这三个传说，然后再细想想《还珠格格》的一些情节，我觉得琼瑶阿姨在当年创作这出戏的时候有明显对这三个版本的传说有所借鉴，对不对？好了，或许你有不同的看法，没关系，本来就是在这个时间想说故事给你听，让你放松就好。好，来听这首李翊君所演唱的《雨蝶》。 爱到心破碎，也别去怪谁，只因为下雨太美，就算流干泪伤到底，心成灰也无所谓。破茧成蝶，愿和你双飞，最怕你会一去不回。虽然爱过我，给过我，想过我，就是安慰。

这是赵薇所演唱的《有一个姑娘》。我们延续前面的话题继续往下说，说1997年琼瑶刚刚写完《苍天有泪》，觉得自己身心俱疲，然后她就想写一个轻松一点的喜剧，后来就有了琼瑶阿姨作品当中唯一的喜剧《还珠格格》。说那一年赵薇刚刚读大二，97年据说她还参演了一部电影，入选了戛纳，赵薇却丝毫不关心，因为湖南台要找她出演这个《紫薇》。她兴冲冲地跑到老师跟前说要请假，老师说紫薇不合适你，这个假我不批，除非你去演小燕子。小燕子这个角色琼瑶本想是让当时还比较有人气的李廷义来演，这个女子因为跟成龙刚刚搭过戏，正在风头上，还有就是当时《苍天有泪》和《还珠格格》是同时启动的，《苍天有泪》琼瑶认为是重头戏，她请来了朱茵、焦恩俊给女一号蒋勤勤配戏，就想让蒋勤勤火。据说《还珠格格》在立项的时候，没有多少人把她当回事儿，而身为龙女郎的李廷义也没有特别在意。如此一来，琼瑶到最后只好把小燕子就发给了赵薇。赵薇在后来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笑疯了一样，回到学校跟老师拿请假条。怎么样？细想想，好像每个人青春往事里面都应该经历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但愿每一个人在回忆这些事情的时候，嘴角都是上扬的。来听赵薇的这首《我和上官燕》。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想要在这个时间让各位继续放慢自己的脚步来听小野丽莎所翻唱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 Fly me to the moon， 带我飞上月球。 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 darling, kiss me. Fill my heart with song and let me sing. 声音有没有撩到你？既优雅又轻柔，再次融合到这种波萨诺瓦的风格，好像你可以在空气当中闻到红酒和巧克力的香味，对不对？好像隐隐绰绰还有巴西的热带风，忍不住的你可以随着这样的音乐轻轻地摇摆自己的身体。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Fly me to the moon， 带我飞上月球。这首歌今年已经64岁了，被无数人翻唱，可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就是小野丽莎的版本。它是1954年巴特霍华德创作的。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宇航局曾经把这首歌通过阿波罗飞船送到月球上，使它成为第一首在月球上播放的人类的音乐作品。如果说你要选择一首 中文歌曲送上月球的话，你会选择哪一首？张信哲的《白月光》吧，一起来听这首歌。 白月光，心里某个地方那么亮，却那么冰凉。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想隐藏，却欲盖弥彰。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在心上，却不在身旁。擦不干你当时的泪光，追不回原谅。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像遗忘又忍不住回想，像流亡一路跌跌撞撞。你的捆绑无法释放，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越圆满越觉得孤单。擦不干回忆里的泪光，路太长怎么不 所发行的专辑《下一个永远》里面，这首歌可以说是当年一出就惊艳了整个歌坛，好像所有烦躁不安的心绪都可以在如此安静的旋律当中得到一份安抚。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现在听这首歌是什么样的感觉？看看时间，要跟你分享今天我为各位准备的最后一条内容。南怀瑾先生曾经对他的学生所说过的一句话，说我年轻时，当年杭州的尊师吩咐我两件事，一件，这个世间的所有事情都要轻松看；第二件，我们的心里面不可往里面装，只可往外面扔，这样你就无量了。好了，时间到这里就不能跟各位多说了，但愿每一位在听到这档节目的时候的心情都是轻松愉快的。节目最后选择的歌曲来自于许美静所演唱的《城里的月光》，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会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 千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 那些读过的书，听过的歌，爱过的人，都将成为记忆里最珍贵的宝藏。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王平悄悄地告诉你，时光从来不曾老去。 夏天